朕此你无罪，但就无妨。 万岁其实也想不到，此刻军中无帅。 朕近来签发的任命数不胜数，这其中便一个帅才也没有。 身为主帅，要能服众，志要超群。 就知道你言下另有他意，直说吧。 啊，这集结束了。 中间有一句好像有点 对有 跑音了， 对跑音了， 像是匈奴口音。 嗯， 数不胜数那句对吧？ 对对对， 一个帅才也没有那个。 对，帅才也没有。 这句我赞。 最后那个字有点跑了。 可以数不胜数，后面接。 嗯， 近来签发的任命数不胜数， 太准了。 这其中便一个帅才也没有。 需不需要再问出来？ 啊，那我这句话再来一下。近来签发的任命数不胜数，这其中便一个帅才也没有。 OK， 辛苦。 这就已经开始倒了。 没。 张， 我 张导，张导， 我能力卑微。 88级了。 黄老师88级。 哪怕君临天下的君王。面对自己无以挽回的败势，也会觉得颓丧，也会觉得不是在颓废沮丧。不好意思， 我们接一下吧。 咋这么没用呢？也就是这个，背着自己，简单点。 老傲娇了， 这可成了累赘了。 来吗？陛下到臣背上来吧。 我自己怎么这么没用呢？还不就是这个人害的吗？背背我也是应该的。到这山林里，朕可成了累赘了。 臣不敢这么想。 说你无罪，说说你心里到底想什么呢？ 可能吧。是陛下非让臣说的。 哼，臣泽民，朕知道你在气着，赶紧闭嘴。 老傲娇。